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说我说后悔了，陈君会怎么想？觉得我咎由自取，自作自受。 织女莞尔一笑，顿了许久，她忽然轻声道： 哼，我确实是后悔了。 杨戬心中咯噔一声， 在这里织荆棘，一面我并不服气，觉得真心相爱没有什么不对。十年我不服气，我觉得我与牛郎相守一场到底值得。一百年我还是有怨气，就算爱上凡人，没有伤及别人有什么罪过？五百年。 织女唇角的笑苦涩之极。 五百年，我几乎没有再去想牛郎了。我只是想着，我这样的处境，何时有个尽头？挥着那一晌贪欢，落无穷困顿，到底值不值得？我甚至在想，如果当初没有那场相遇，是不是会更好些？ 织女娘娘能有这样的想法，距离离开这里的日子也就不远了。 织女笑笑，似乎离不离开这里对她来讲已经无所谓了。 真君，这就是天庭，不惜动用千百年的时间，把你的欲望、怨气、真心、爱恋统统磨得干干净净，终于造就一方清净之地，造就着许多行尸走肉。依我看，还不如坠万丈红尘，爱一场，怨一场，哭一场，然后饮一碗孟婆汤，前尘两忘，来得痛快。 杨戬似有所动， 真君此来不会只是和我闲话家常的吧？我这样的落魄神仙还有什么帮得上真君的？ 想向娘娘求一缕云丝。 云丝？ 听说娘娘的云丝虽细却韧且坚，可当万重山压，可阻刀锋剑气。 真君请回吧，我很多年都没有织过云丝了。再说了，困顿之身也没有心思去为他人划伤天井。 娘娘求此云丝只为救命。 救命？小小一缕丝如何救命？ 杨戬犹豫了一下，将事情的始末简述一遍。织女动容，但不改初衷。 陈君太高看云丝了，生死盘的天谴利器我虽然没有遭遇过，但听闻极为险恶，我恐怕云丝也抵制不住。 如今只剩下云丝这一线救命稻草，无论如何都请娘娘援手。倘若端木能活，也是娘娘成全了他；倘若不能活，天命如此，杨戬也不会再做无谓争取。 织女没有答话，半晌她忽然抬起头来，满面的疑惑。 真君，你说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去死呢？当时抗争的那么惨烈，求过，哭过，挣扎过， 甚至跟天兵天将动过手，怎么从来没有想到过去死呢？我记得有一句老话说，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。如果我当初以死相抗，事情会不会有什么不同？一个人连死都不怕了，还有什么能奈何他？ 娘娘，端木去死并非抗拒分离，而是他不忍心展昭去死。若非走到绝路，谁会愿意去死？你口中说的以死相抗，跟端木的死根本就不一样。 杨戬振衣起身拂袖而去，守在外头的兵卫小跑着过来，将牢门锁上。 真君， 杨戬都快走出过道了，身后忽然传来织女的声音。杨戬回转头，看到织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织姬，站在牢栏后面微笑着看他。 给我送日月星三光，七日之后可以遣人来取云丝。 杨戬心头一热，待想说什么，织女已经回到了织姬前。折折折的织布声重又响起，单调而又重复，像是从未停过。月七日，司法天神府邸。 让一让，让一让，借道借个道啊！ 哮天犬趾高气扬，捧着成了云丝的锦盒为杨戬开道。若是杨戬不在，他或许不敢在两位天王率领的天兵面前如此放肆，但是有杨戬在，那就不同了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啊，狗仗人势。哎，不是不是，这是骂人的话。转念又一想，自己本来就是狗嘛，要挺起腰杆做狗，不能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卑啊。估计广目天王和多闻天王在外头守了这么多天，也累着了。这一次换了另外两个，增长天王和持国天王。见杨戬过来，这两位天王脸色不悦，但是还是忍下了气，没有上前拦他。坦白说，这两位天王对玉帝的怒气更大些。都什么跟什么嘛，杨戬是你外甥，他连你的账都不买，能买我们的账吗？这小子眼一翻就是要打人的模样，谁敢跟他动手？害老子们整天在真君府外风吹日晒，不敢撤也不敢进。你当上演十月围城呢？进了府邸直奔厅堂，为首的华佗先迎过来。老实说，杨戬还就只认识一个华佗，其他的那些都是让哮天犬抓壮丁抓过来的。据说有什么思淼什么仲景，杨戬懒得去记。上界的神仙不会生病，有了了不得的是一颗两颗仙丹亦能去灾，只是端木翠这情况一定需要个大夫。这才不问青红皂白，不分内科外科，全抓了来蹲守。杨戬眼帘一掀，哮天犬颠吧颠吧，赶紧把云丝奉上。华佗先取了缝针，小心翼翼地将云丝穿上，转身去到床边。不知为什么，杨戬反不敢跟去看了，他看向哮天犬。 你过去看看。 主人不用太担心，去取云丝的时候织女娘娘说了，这怕是她织过的最好的云丝了。 哮天犬说完小跑着跟了过去。床上的是端木翠的尸身，面色如常，但胸口处一个血洞，血渍经久不干，若是留意还能看到时不时横冲直撞的白色煞气。华佗仙深吸一口气，稳稳地伸手下针，锋利的针尖穿过心肉，带动后续长长的云丝。哮天犬紧张起来，屏住了气，瞪大眼睛看云丝走向，眨都不敢眨。煞气开始冲撞云丝，缝合第一道针线，缝合第二道针线，缝合第三道针线。哮天犬喜不自禁，回过头向杨戬大叫。 主人，没断，云丝没。 针线崩断的闷响，声音不大，屋子里刹那间静得吓人。哮天犬还未说出的话咽了回去，它全身发僵，尤其是脖子，以至于居然不能扭过头去看发生了什么事。华佗先转过身来，他一手还捏着针，另一手是崩断的云丝。 陈君，云丝也不行啊。 知道了，都下去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